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番外篇。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我是兰豆斯。 这一集它不是第七季也不是第八季，它是介于第七季和第八季之间的一个番外篇 特别节目。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特别节目呢？ 因为端午节咯。 所以我们这集会在端午前之前上这个节目。 嗯哼，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因为就是解冻啦、啊，因为天气， 因为最近天气有点 凉了， 凉， 对，太凉了，导致兰豆是提前解冻。 但是这一集录完，然后上传之后的下一集番外篇呢？ 看天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什么？ 是不是？端午节过后是中元节吗？ 每逢节庆就来一个番外篇吗？ 对啊，对啊，也可以哦。 其实我们现在对第八季还没有任何的想法。 哦，对，所谓的没有想法，是我们连第八季这三个字，我们都今天才提到。 真的，那或许未来就没有所谓第几季，永远都是 番外篇。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子。 对啊。可是其实佳节也很多，你要看我们有农历的节日，还有国历的节日，还有大大小小的节日。其实真的认真要录起来的话，可能比每个月2号、12号、22号要来录的还多、哦，对不对？ 对。而且如果把国外的那些特殊的节日也 什么 Bank Holiday 啊，什么 Saint Patrick 啊，什么之类的，那很多哎。 好， 还是说我们挑整个世界上在同一天放假有三个国家同时放假的才来录。 三个国家同时放假很简单耶、欸、 三个国家同时放假的节日耶、欸、 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不要给自己限定嘛，想录就录嘛，不想录就不要录啊。 哦，对，三个国家其实很简单。 好啦，这个我们再讨论、哦、那我们还是在这个番外篇聊一聊自己的近况吧。 没错， 那我先说说我的自己的、哦，我整个五月都在公司进行电厂的大修保养。那严格说起来，这个大修保养是从12月开始的，但是因为中间呢有很多外力因素的影响，所以一月过后就稍微比较不那么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知道为什么，但是不方便讲出为什么。然后整个五月呢就是被榨干的状态，然后特别是最近这两个礼拜更是被榨干的很厉害。周末也要来上班，然后也有上那种深夜的班，然后至于要上什么班都是前两天才告诉你。然后我被分配到四个任务，然后这四个任务交错复杂，有时候这边会突然跟你说现在要干嘛，然后另外一个小组有一个人说现在某某小组的成员要做什么，就呈现一个焦头烂额的状态，很累，真的很累。这大概是我的近况，工作上的。 我觉得每次提到工作大家好像有点沉闷，对吧？ 因为就是累嘛。 对，但是我要讲一个工作上累但是累得很开心的事，也是最近的 情况。好哇、 啊、这整个五个月呢我很累的原因是因为我中午都要出去吃饭。为什么说我中午都要出去吃饭很累？因为我以前中午不用出去吃饭。 你喜欢中午速战速决的完成午餐这个动作， 就跟早餐一样，就是牛奶或者是面包，就是饭团就握在手上就可以吃，不要动刀动枪的那种。但是因为我们现在 B 公司的午餐习惯呢是大家会大家去吃什么饭啊或什么不是很高级的哦，就是那种面摊也可以，然后或是什么 卤味或是什么炒饭都可以，那种水饺都可以，但是就是要走出去。拜托，我为了快速街头，我都必须得要，就是还要舍去快速街头要冰冻的人，我中午居然要走出去哎、欸嗯！但是老板又会 这么热， 对。老板也要去，你总不可能就是说哦不，外面太热，你们帮我拿买回来就好，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又不可能每天带面包，因为他们一定会就看到你每天带的东西，又不是便当，又不是什么，嗯、怎么没有？就是就会被问，对对，就是哎，就只好出去吃，所以我黑了，超黑。 什么？因为你不跟大家出去吃、 哦、你说。不是那个工作上面那个黑掉，是 哦，不是，是我本身对 皮肤变黑。 对，但是我就觉得，哦，天哪，怎么会？因为我去年一整年比较晒到的阳光真的很少，但是今年呢，已经就是黑了不少，这样子很可怕。 那像希姐的工作要跑外勤非常多，那希姐不就变成木炭了吗？ 对啊， 你就是。扛着摄影机，然后晒得全身黑， 但是我白得快 哦。对， 我完全白不回来， 白， 我完全白不回来。哦、我大概晒一天要黑三年。 天， 这有点夸张。 对啊，我用夸饰法，但是我觉得听众朋友应该可以理解，就是因为我不喜欢擦防晒。我真的不喜欢擦防晒，不是说，我懒得擦或什么，是因为我觉得防晒除了对我自己的皮肤会有一种就是过敏现象之外，还会对这个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嗯， 因为 对有这么一说， 对，因为你擦防晒，你洗的那个水还有肥皂，那会用量更多，然后那个水。排到那个下水道或是海洋去的话，真的会污染很多生物，然后你还会吃回来，这更可怕。欸、 这就是一个蛮环保的概念。 可是我不擦，就是我是尽量能不擦防晒就是不擦防晒，所以就真的会很就是黑很快，白不回来，黑很快这样。 但是我觉得女生黑黑的。看起来很健康，其实还蛮吸引人的。 你不用这么讲，你打开电视，你从第一个频道转到最后一个频道，你告诉我哪一个节目主持人是黑的？ 那不是节目主持人，不过我就是 要就是在节目里面的那个正妹，哪一个是黑的？ 有， 我刚才很认真的想了一下， 黑珍珠朱茵啊，对不对？ 对， 但是他没有到很黑。他没有很黑啊， 要么 对亚洲人来讲，他没有很黑。我说亚洲人的情况下， 多啊，像之前那个 你那个韩系的女生韩星、 那个啊， 你随便打开、 那个、 哪一个是黑的？ 打篮球，嗯， 小贤，你说小贤吗？ 在一起的那个，哎，对对对对， 你说小贤吗？他是因为跳火标刻意涂黑好吗？ 哦，很多啊 ，Jennifer 也很黑啊 ，Jennifer 拜托干不黑。天哪， 他有一阵子很黑好吗？ 应该是说他们不怕不白、嗯、 对，他们不怕不白，但他们主要是 有没有很 黑到，对， 好，我们不要再吵这个。 我晒完就是我晒完就是我黑的程度就是很像小朋友那种黑， 有点偏 红。那这个中午出去外面吃午餐的状态有没有办法解除？ 我觉得有可能解除，就是我开始认真的带便当，但是我就要假装用便当盒装一些我自己要吃的东西，但不是真的。 打开里面是一些塑胶盒装的布丁啊， 饼干 塑胶袋装的， 没错没错没错， 健康棒之类的。 你可以撑阳伞，你知道吗？ 效果有限。 这个、我跟你讲。黑是你走在骑楼感受那个热气紫外线吸收之后就会黑了，你撑不撑伞是没有关系的，不是你一定要照到阳光你就会黑，是紫外线的关系好吗？ 欸，这个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过，欸，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过，他说有那个什么紫外线有分 ABC UVABC， 然后就是有一些是就是反它是反射的啦，或者是会穿透力比较强的， 对， 就是你能够对他做的这个抵挡是有限的。 对， 即使你把全身都全身都包起来可能是有用，但是如果你只是用阳伞或者是局部遮的话，那 没有用， 效果有限。哎，那希姐呢？希姐的最近还好吗？ 最近吗？好，那我稍微讲一下我今天的一个小感触，好不好？ 好啊。 嗯，那但是我不透露那个当事人的名字，就是我今天呢、啊，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很荣幸的可以去拍摄一个艺人，哦，一名艺人，然后约在反正就约在淡水那边嘛，哦。然后我们在一个咖啡厅包场做一个摄影，然后我看到、啊、就是他带了宣传和经纪人来，然后就开始做拍摄，但是不是只有我了，还有照相的，然后我就看到他们说那个在拍摄的时候啊，他的经纪人、哦、都会稍微就是头发有一点稍微翘起来啊等等的，灯光如果太暗了、啊、他都会经纪人说等一下，然后他就会帮他梳子，把头发梳子，或者是说脸出现油光了，那就会帮他擦粉铺粉，说等一下我帮他铺个粉，这样子就是对那个画面这个艺人的在荧幕上面的形象非常的注重，就算是一点点也不行，一点点小 追求完美， 对对对，那个瞬间呢、啊、我看到了外面这些专业人士对于专业的要求是什么，就是对他们那个工作，因为铺个粉梳直头发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平常工作的态度没有像他们这样子，就是可能会觉得那一点看不出来嘛，就算了，像类似像这样的态度有点惭愧，对，就是就是专业除了你要有那个技能以外，你还要有点龟毛吹毛求疵，这样子才能展现出这样子的程度出来。那另外说，我觉得这个今天看完这个之后，除了这方面被专业的态度感动到以外，我还突然想到前几天的一件事情，就前几天啊、我去维冈那里嘛，去看那个维冈很久以前拍的一部片子 哦、 对，然后呢那部片子里头维冈有跟我讲说一个晚上五分钟左右而已的场景，他拍了六小时， 拍到凌晨呢， 久， 对， 这么久， 对，维冈他拍那个时候就是有展现出一个导演应该有的龟毛，追求完美，但是我说真的那部片、我不知道是画质只有 720p 的关系还是怎样，拍完之后觉得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了， 对， 对， 严重不足， 对，然后我仔细的回想一下那部片的剧情和每个一些小细节，我发现了问题不是出在维冈比较多，不是出在维冈比较多，是演员啊，所以啊、我的结论啊是只有一个人专业是 不行，如果这个一个 project 哈、它牵涉到的人很多，你要展现出专业，你必须要一个那整个相关的人那个 team 啊、都必须要有专业的态度才行， 要面面俱到。 但是这样子想必成本会增加，时间也会增加。 这个就我在这个部分我想要补充说明一下。 好啊， 就是我那个家境青海。出身比较低，所以呢我那个想要拍这部影片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 cost down， 就是都是 cost down， 好像不是一个很正式的英文，但是就是想要节约那个开销，就是想要在各方面节省很多开销，所以呢所有的演员都是无偿的来拍摄这个影片，然后设备器材呢也都是你有什么你把它借出来，我有什么我把它提供出来，然后场地设备什么都是跟学校去借的，然后一切的一切都是追求最低开销的方式去完成这部影片， 所以我满脑子都想说，这个东西要节省开销。就连我们上了那个报纸杂志的那个新闻标题都是零元拍电影就是他采访我，不是说哦这个影片拍得很好吸引人什么的，他的焦点是放在这个剧组居然没花什么钱就拍了一个影片。但是我在听了希姐刚才说的，再加上我这几年的一些想法，我发现东西要好，品质要好，就是要花钱。那个钱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专业。如果你只是想要追求那个快速便宜然后挡一下就好，那你就是去十元商店买东西。 真的， 可是如果你想要买一个东西它是好用的，可以用很久，十年二十年，真正有品质的，那你就是必须要多花一些钱去找那个方面的专业的制作那个东西的人或者是公司，去买那个专业的东西，你才能够得到好的体验。 没错， 这是我的想法。 我好心有戚戚焉哦，你知道为什么吗？ 真的吗？ 因为我的生活方式就是交给专业。你知道我自己早上出门，因为上班要化妆的关系，就是稍微化一下的关系，我大概五分钟就可以结束，五分钟了，就是没有很认真化，就五分钟结束，就是头发什么什么就出门这样。但是如果是认真给人家化妆的话，就是要一半小时才化得好，一个半小时，到底是怎么化的？那么，就是他们会很细微的从眼睛的睫毛啊，然后唇形、眉形啊、腮红、底妆啊，然后打底、上色的概念那种，然后一步一步慢慢来，这样一个半小时，但是画出来真的是就是什么寒心，对，完全就有他一个就是素人。就是早上起床的阿上这样之类的，然后一个就是怎么好像真的可以上电视的感觉这样，完全是有差，所以这种是真的要交给专业。还有头发的事情也是，虽然 可是没有钱怎么办？ 哦，对啊，交给专业的前提就是你必须有请得起专业的资本， 资本， 对， 所以小时候。爸爸妈妈叫我们要读书，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至少保障说你能够，就是我这有人不读书也能赚很多钱，我知道嘛。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但是如果你稍微用功一点，不要做犯法的事情，理论上你也可以有一点小钱吧。 对， 这个我稍微修正一下。 是吗？ 就是刚才希姐提到不读书也可以赚很多钱，我发现那个不读书也能赚很多钱的人，他其实是读了很多的书的。 没错，他只是读他会赚钱的书。 对，我有观察到这一点。 他不是 形式上的书，不是我们。 对对对对对，他学习到的那个可能是社会经验，或者是这个社会所架定的一些游戏规则。他把这个游戏规则参悟了，所以他在可能做生意啦，或者是做人处事上，他有一些 mega。 所以 那个 mega 是就是一种学习而来的。 希姐的读书要泛指到学习，不是读书而已，就是学习。 所以说你在人生的初期啊。你唯一要有的专业就是学习，是这样子吗？ 就是一直都要学习， 人生的初期 越认真的人 要学习， 好好 软实。对，没错， 好好学习， 开始就要学习所谓的软实力 啊。我知道了，用一个八股的话，用一个八股的话来包装，就是那个学习并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不学习是一定不会成功的 啊。 好像怪怪的 不学习啊，你至少也要学到说可以买得起乐透的钱。 没有，应该是说学习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成功一定要靠学习。 他一定有学习的成分在里面。 对， 算了，再讨论下去太哲学，到时候可能要讨论说什么叫成功啊，什么东西。 Oh my god！ 你觉得成功跟我觉得成功不一样啊？ 对对，不一样，不一样。 我觉得成功就是要有3亿啊，这样。 我有6亿还不够。 3亿什么？ 三一的木雕吗？ 新台币。 有 人觉得只要觉得常常觉得幸福就好了，只有70%的时间是觉得幸福，那就会又会有人吵说那什么是幸福之类的，讨论不完的啦。 就是那个我刚刚才看了一个马云的演讲，然后有一个学生问他说你觉得你的成功在哪里，他回答了一个超让我震撼的答案。 什么？ 他回答说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喜欢和我相处，喜欢和我交谈，喜欢和我互动，就是我认为的一种成功。 他一定有听我前几集分享的软实力。 马云是你 你的粉丝，马云是你的粉丝。 软实力， 这就是一种软实力。 对， 别人喜欢你，跟你相处，跟你互动，愿意跟 你 交心。 我觉得跟你互动真的很非常要成功，因为再带到我最近真的很少看来，然后这边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今天完全忘记今天要录音，而且还是我自己提的而且我完全忘记要录音。然后当希姐打电话说：“现在几点了？然后你怎么还没有回到家，或是说怎么都没有回来之类的？”我才想说：“哇，我真的在路上大骂了一句脏话。”然后就说：“靠，真的要录音？”然后我就赶快跑回家，然后我真的没有看来，因为我赖现在有500多封未读。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干脆不看了。是不是？ 不是，就是你就发现其实你可以不需要跟有一些群组的人互动，对不对？ 真的， 对。 你是在塞一个头给我吗？ 豆哥圈说我们是不需要读的群组， 不是啊？李希姐， 好伤心 吗？你不是李希姐，你解读能力。真的有很大的差距。维刚已经读懂里面的意思 了。有，这让我想到我一个同学， 请说。 就是这个同学啊，我平常觉得我是掏心掏肺的在跟他相处，然后他有什么样的烦恼，他有什么样的那个苦难折磨，就会跑来找我诉苦，然后我就会给他很多的想法和建议，然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非常的低潮，然后我也一直帮他加油打气，约他去看电影啊，然后带他去外面散散心。结果他最后生我的气，就是责怪我说在人生的道路上很多地方我讲错了一句话，或者是我说错了一个字，让他很受伤，导致他现在一直很低潮。 哈， 我非常的受伤。我觉得我花在他身上的电话费，我花在他身上的那些本来我都很不计较，但是我回想起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要这样，换来了他无情的一个见解或一个看法，就是他对我就是很负面，然后我就后来就跟他断了联络，我也不想要再跟他联络。 那你觉得就他那个时候讲的有道理吗？ 当然没道理，维刚会这样断了联络，代表维刚也不太认同他的那个想法。 我后来有很认真的反省我自己，就是他想要的可能是陪伴，但是我很常会陷入一种想要把他，对对对，我想要把问题 fix， 就是他这些烦恼其来有之，那我想要把这个问题从根解决，可是可能这个朋友他并不是想要你从根解决他的问题，他可能只是想要你跟他聊天，或者 这个朋友是 听他诉苦，男生。不能再透露更多。 我觉得跟性别没有关系吧，李希姐。 我不这样子站男女。 重点啊， 没有，因为我以前听过一句话，我有听过一句话说，女生要的不是你帮她解决问题，她要的只是你的倾听，陪在他身边就好了。 你想说是不是那个 situation 这样？那个 对对对 情境， 所以我才会想说，这感觉好像有点像这样。 我觉得李希姐，我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就是在看出来这句话，看过来这句话， 我没有验证过。 对，你没有验第一个，你没有验证过；第二个呢，这句话50%不成立。 因为女生会把问题讲出来呢，有一半是要寻求解决方式，有一半是真的想要讲给别人听，但她如果讲出来那个问题是真的问题的话，所以首先你要判断出来她讲的问题是不是问题。 哦，嗯，那有些女生啊在 FB 上面啊会 po 一半的问题，就是 哦今天真的是然后就会有人在下面问她说啊怎么啦怎么啦 宝贝怎么啦 之类的，就哎都没回。 还好吗 都没回。 所以呢没有，这不算是一半问题，这个就是不是问题。你看你连判断问题的能力都没有。 好那我再举一个更详细的例子。 酷啊， 就是说哦天哪，好想要吃炸虾饭哦，但是现在没有机车，没有办法出去买，怎么办？ 这个怎么办纯粹就真的是问题了，就是他真的想吃炸虾饭，没有机车去买怎么办？ 那下面的人可能就会说我来我去接你， 对啊 之类的嘛。 对啊，这 就 是 解决 问题 了 啊。这个话就有全部讲完了嘛，对不对？ 这句话全部讲完了。 那话没讲完的是怎样的心态？就让人知道你在到底在讲什么的那个，那你干嘛？ 但是他有可能只是在公开的场合隔空喊话某个人啊。 对啊， 比如说习近平主席说某些领导人不当的思维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欸，他没有，他话没讲完啊，可是所有人可能都知道他在讲谁啊。 哦， 对啊， 他只是在心里喊话他某一个人，就是那个精神喊话某一个人。 谢谢你， 但是你知道 空气的能力真的太差了。 没有没有没有，你听我说，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不是只有我这个问题好吧，在网络上很多男生都跟我一样有一样的疑惑，但是我现在经过你们两个一提一点，我要感谢你们，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现在分享给你们听。 我那一下 好，好，你说，你先骂我。 没有没有，你先讲，你先讲，算了。 好， 你先。 我觉得问题是出在说，这个人他在公开的场合 po 了一个东西，好，然后你可能有点好奇，哎，对啊，到底是怎么了？但是我跟你讲。他不讲，然后你有些人问了，然后他还是就是完全没鸟。我跟你讲，你也不要讨厌对方，因为啊，你就不是他的骂姐啊。他只是他就是讲给蔡英文，讲给马英九。 哎，你怎么讲出来啦？ 他就是讲给川普听的，但是呢，他只是要对开心那个记者会嘛，对不对？那然后可能一个很奇怪的小岛国，哎，对中国和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并不是很了解。习近平今天在说什么啊？我怎么他是在说我吗？类似像这样子，他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哎，不能怪人家习近平不把话讲清楚哦，怪你们国家。 他也没办法讲得更清楚了， 对吧？怪你们媒体没有那个平常没有在 follow 啊，对不对？之类的， 真的。 大概是 好，好，你讲完哈，我要回到维刚他说，因为有时候他真心的付出，哎，大家听众朋友一定很想知道维刚朋友后来怎么了吧？就是那一段，前面那一段都可以忽略他。就是我觉得维刚那个，可能是你说你的朋友只想要陪伴，但是你想要陪着他解决问题的时候，那我觉得反过来讲，有可能他当下他其实真的只是。觉得有你在旁边就好，不要再帮他去一丝，因为他可能想逃避问题，但是你就逼着他去面 对, 对啊，我反而变成让他更痛苦的人， 会有一点那个 这是我有自己后来有检讨，在那个15年来我一直反省自己这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我鸡婆了，可能我还要自我成长一些，才能够跟更多不同的人相处。 那这15年来，他有跟你就是有其他的互动方式吗？ 哎，没有哎，失联了，找不到了。这就是人生啊。 对，这就是人生。但你会因为失去他一个可能真的是知心好友。朋友然后而难过吗？可是15年我觉得你多多少少应该有点难过吧。 我觉得有点难过， 到现在有时候做梦还会梦到他，就是那种真心的付出换来一种无情的，就是不是他无情，也不是我无情，就是一个无言的结局。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就是会存在着很多种遗憾，那你没办法逃避他，你只能选择跟他相处，跟这个遗憾相处， 真的， 然后去找一些能够让你快乐的朋友伙伴，就是你的人生就是由这些快乐和不快乐组成的，要学会接受它。 是不是每个节日都会有点多愁善感呢、还是因为端午节的关系？总觉得有点多愁善感。 佳节倍思亲。 对，我刚刚也想讲这个。 好想问他最近有没有吃粽子。 真的。 大概就是这样。我们的近况全部都分享完了。 还没。 还有吗？ 我还没。 哦，好啊好啊，那 对， 再来。 最近呢，就是大概三天前吧，然后三天前我得到一个消息，导致于我前两天都没有睡好，我想今天也睡不太好之类的，我可能会一直睡不好直到那件事情结束。三天前呢，三天前我得到一个消息，就是我要去出差。我要去哪里出差呢？我要去香港出差。 高雄吗？香港。 对。然后我要跟谁出差呢？跟亚太区的老板，还有亚太区的某一个系统的负责人，就是我们韩国、日本、印尼、泰国、菲律宾、澳门、台湾、中国、香港，有一个共同的系统，其中就是有很多系统，但有一个系统呢，它有不同的负责人，就是每一个区、每一个地、国家都有不同的负责人，然后要一起去香港开会。所以 你是台湾代表？ 对。 哇哦。 对。 酷欸。 怎么办？我好紧张哦。 好好表现啊。 我觉得你会做得很好，不会让台湾被逐出某一个会议之外。 我跟你讲。我就是为了要这样子，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要报告15分钟用英文，纯英文，你要准备 PowerPoint、然后 presentation 在你的大老板面前，亚太区的大老板哦。天哪，真的紧张死我了。 真的睡不好。 完全睡不好啊。 还有几天。 而且重点是还有几天哦。我不会告诉你们确切日期的，因为我怕那时候的班机被订满，订不到。 我们不会这么过分吧？ 就是大家知道我的行踪，不会很想跟我一起去香港吗？ 我们也不会施压，我们也不会诉诸舆论，都不会。 不会，我要低调的飞去再飞回来，就算被逐出会议，也没有人知道。我不会召开媒 体。你可以在场外唱歌啊，然后举牌。 所以可以偷渡国旗就对了，不需要好吗？没有。然后呢，我就马上立马动用我所有没有所有部分的人际关系，找到一个 tutor English tutor。要在这个月时间之内密集的加强我的就是职场上的英文。甚至 是我觉得你的决策是正确的， 技巧就是那个报告技巧，还有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晚餐，就是那个是一个两天一夜的活动，所以当天我们到的时候就开始，就是那个 workshop 就开始，然后晚上呢还要大家一起吃饭，就是是一个很正式的晚宴的感觉，然后隔天再半天的那个行程。是不是很矜持？ 我觉得你的决策很正确， 是不是？ 我之前有听一个清大的教授，这个清大教授跟我同年，他是我的同学，所以但是讲清大教授好像比较概括凶一点。他有跟我分享那个一个概念，他就说跟到对的那个导师带着你走，比你东闯闯西闯闯效率高100倍。 对。 我觉得你的决策完全正确。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平常就有还是在继续就是看一些英文的东西，或是听一些英文的那个频道，就是让自己 就是生活在这个空间里面，不要失去那个英文的那个能力这样之类的。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不行，我要有一个目标，要有个方向，就是培养怎么去 social， 用英文 social。基本的当然会，但是你要在正式的职，就是那种商业场合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连递名片都要有技巧的。那时候真的需要有一个人陪你练。 嗯，那你成为专业的时候，可不可以带带我们这些素人？ 可以啊，当然没问题。但我们觉得 帮我吗？ 我们好像各有专攻， 对啊对啊，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就是分类分，就是 各有各的专业。 对啊，比如说，哎，你最近不是在学习某样东西吗？ 哦，我最近，哎，难道这是 cue 我？哎，我觉得好嗨哦。嗯，我最近在学网页，因为我们公司有需求要做网页，然后我就被抓去受训，然后我真的有。体会到我那个清大教授那个好朋友他的话，就我去上了两天的课，虽然只有16个小时不到，14个小时，但那个课里面他很多东西都起了一个头，然后他起的那个头呢很重要，让我有那个架构跟观念，然后我再用那些起的头去往下深掘。我觉得我这次的学习比以往跟阿姐的一些计划来的有恒心跟毅力耶， 我觉得 不是 那 么的 切入点。 还没停吗？现在还在继续吗？ 还没停啊，我今天还在学习耶。应该说我每天都有持续的在学习，然后看一些文章。对，就是我当然没有那种很积极的说全心投入，然后要把就是用力的把这个专业建立起来，但是我觉得我每天都有看一些技术的文章跟内容，慢慢进步，然后每一天都看一点看一点，到现在已经第20天了，快30天了。我觉得已经超出我那个虎头蛇尾的状态了， 恭喜你。 哇， 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事。那希姐最近不是一直都在研究纪录片吗？ 对啊。 我们会继续拍吗？ 会是会，但是不会那么快了。 嗯，我觉得拍这次的纪录片，可能听众朋友有看的话，我个人是还蛮欣赏我们这次的纪录片的。 没有人看呢、啊，我亲自问一个观众，他说他看了第二集开头那个女生是到底是谁之后，他就把它关掉了。 他只想知道答案 是谁。我想知道那个听众名字，等一下事后那个私下讲。 好，蛮有趣的。 所以， 但是要持之以恒。我最近非常喜欢一个 YouTuber 叫做圣结石。 哦， 我本来并没有很喜欢他，我本来以为他是个中二小屁孩，然后只是哗众取宠。可是我发现他有你所说的那个完美主义。跟专业的付出的一些， 那他为什么他去空拍机的时候没有看说明书？ 但是 我觉得专业要看说明书， 他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进行危机处理。我认为他有认真，他不像是有一些人硬凹，或者是明明就做错了，还在那边胡扯淡，然后让自己下不了台，然后让他自己的粉丝跟其他专业的粉丝去 fight。他错了就错了，我认为至少就这一点。他有成功的本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项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的地方，可是他很擅长修正。我最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不是常常会说人家发夹弯吗、 对啊， 但是发夹弯又怎么样？如果这个发夹弯能够让他继续往山上攻顶的话，那又怎么样？ 嗯， 那只是一个修正呢、啊嗯、要攻山顶总不能走直线嘛，一定会弯弯曲曲嘛，至少我认为他没有硬凹在这个部分。 天啊，维刚，你好适合当政治人物哦！ 真的、啊 我要把这段话先就是就先抄起来， 先抄起来嘛。 好，对，不是，因为有些人他的法教官是怎样，他原本说哇你要走直的才对，然后呢另外一个人说你要走反过来才对，然后他利用这个他的坚持还有一些抹黑啊，所以把反的那个人打败了。哎，最后他走了路，说啊不对了，他刚刚讲才是对的，可是他已经被你打败了。这过程有一些道德上面的问题。 嗯哼，没错。 最后他还是可以登上山，没错。 所以就事论事跟那个为了战胜对手而使出的奥博，那个还是有一点落差的。我们要把它区分开来。所以我并不是说所有法家湾的人都对，都只是为了追求完美，不是，就是还是要去细究那个过程。好像扯远了。为什么会扯到圣洁石？哦，我想要说的是他就是每天持之以恒的拍影片，我觉得阿杰你也可以。 对啊， 持之以恒不一定要每天。 我跟你讲，我现在虽然没有每天去拍影片但我每天都有在思考跟拍影片有关的事情。OK， 对啊，自从你邀请了我之后，我只要看到有趣的跟纪录片稍微能够沾到一点二边的，我都会分享给你。我觉得这是我能够就是尽的一些些的那个努力。 好， 继续加油哦，阿姐。 有有有，我有在参考国外的一些纪录片。 我觉得节奏吧，节奏。 对对对，我那天也是有这种想法，不只是节奏的问题了，还有很多了。 我觉得那种快转镜头如果多一点的话，就觉得节奏比较明确明快。 真的 会吗？ 就是看你想要呈现的是快的还是慢的，其实要跟你的那个气氛有关。但很多人都比较有耐心，没有耐心看慢的片子。 有，对 对对对对， 因为我发现是耶，因为最近因为我平常有在 follow 一些 YouTuber， 然后我就觉得有时候你已经看习惯一个人讲话超快的时候，你去看慢的就没有办法看下去。因为我现在每天在看的，你们知道是谁吗？ 哦，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 三个字对不对？ 对， 第一个字是鼓对不对？ 而且他还出单曲，哦，你们知道他出单曲这件事吗？哦，5月18号， 我听了我受不了。 我也受不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他的风格啊，就是他的风格。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人家的粉丝也，就是你按赞数还有发追踪的人数，那个真的叫几只手指手数啊，就是你要用个十百千万那样数上去。 但是我想讲一下，就是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看节奏慢的片子，就是所以我是给自己的定位是不是为了赢得观众的掌声而拍，完全就是自己爽拍。你看不看随便， 每一个人适合的那个不一样，每一个喜欢看 的 不一样。 对对对 对啊， 今天圣洁石，我好像变成圣洁石的脑粉，但是我好想要引用他的话。 什么？ 怎么办？他今天 就引用他的话当结尾吧。 好，好啊。他今天发布了一个影片，然后就是说网络上有非常多的人在骂他批评他，然后他本来非常非常的在意，他很在意每一个人的留言，他也会去搜寻这些留言。他后来已经不搜寻这些留言，也不在意这些批评，也不看了。他觉得里面有一些留言跟批评不是善意的，只是为了想要把他从现在的位置拉下来。他觉得那些留言已经不是真心的希望他好，所以他选择不看，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前进，而且他也觉得他有在进步有在前进就很好了，就很棒了，不需要去在意那些人，迎合那些人。所以我觉得希姐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节奏快跟慢我们都可以再自己研究想一想开发，参考别人的影片或者是自己花点心思研究，但是不一定要很在意每一个人的想法，只要在意你觉得是正确的那些想法就好。 嗯， 就像我们做这个节目 就像 结语 结语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我们端午特别节目感到满意呢，因为我们真的是一口气录完，你有没有发现中间完全没有休息 真的 耶 因为我们、就是、 也不打算休息， 其实会有这个特别节目也是就是我觉得看到其他的听众朋友啊喜欢我们的朋友，然后会在我们没有录音的时间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居然有人会想要，本来因为想说啊休息一个月应该也还好吧，就是有没有，结果没想到居然有人说希望听到的感觉，你知道就是又变成剑拔竖起蛋了，就很想满足各位的愿望。 嗯，而且还有那个我们的伙伴八宝网络平台， 对啊， 在我们这么失智的情况之下， 就是在我们有点怠惰的情况下居然这样子的鼓励我们、 嗯、对啊，还有我们友善的极品夫妻也留言给我们、 啊、嗯， 还有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支持我们。哎，但是我觉得我们拍的纪录片很好啊。 不 不不不不不不， 为什么不好？ 取向不同吗？ 有人 说不好吗？我们拍的纪录片，我说不好啊。 不是我对好跟不好，不是指内容好不好，我是说也有释放出我们的一些新的计划出来，释放新的计划出来这个动作，我觉得很好啊， 很好啊， 嗯、很好很好。 嗯， 对啊， 好，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大家还是继续支持我们。这样吗？ 好吧， 我觉得下次要把神秘嘉宾放在最后，要不然大家都不看完怎么办 啊？就要跟啊，女人就是爱跟啊。 哎、嗯 欸、你总不能说哎、欸、你 第三集在跟吧，这一定是吵架的吧、哦、为什么不能跟、哦、类似像这样 可以跟啊，但不用录镜 哦，对哈、哦 哎、欸，这个你们等一下自己去解决、哦，我不管哦。这个你们自己去解决，我可没这样子、哦。我意思是说，其实大家也不用对纪录片会出现什么人物很有期待，主要是这纪录片就是我们想要表达的给大家。搞不好我其实是长进的人，你们也不知道而已啊，是不是？ 哦，嗯，谁知道呢？我们还有很多计划呢、嗯，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你看嘛，我们都可以就是端午节来录个什么呢、嗯、 好，我们以后就这样神秘的出现，神秘的消失， 好啊， 很不负责任 而且就是一口气录到底，我刚刚也不用剪啊 对啊，我等一下就打算只剪那个第八分钟稍微有一点点失误，后面都不剪 嗯， 哎、欸啊、你昨天不用有音乐转场吗？不用、哦、 不用啊，为什么要 听的人会很累， 配一些音效，配一些音效什么的。嗯，好啦，我再想办法。我觉得我要展现专业完美的思维、嗯，我不能再用那个我想要一刀未剪把这节目上传的那种念头。好，我自己斟酌啦，嗯、我自己斟酌。 不要、啊， 你 还是专心在网络上啊。 你不要 写网页， 勉强真的不要勉强，你就做你喜欢做的事就好了。嗯、你喜欢一刀未剪就一刀未剪啊， 嗯、对对对， 我一点都不在意。 对对对， 不管怎样都是一种风格，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很有诚意耶，就是为了要赶在端午前给大家就是祝大家连假愉快，所以才会这样录， 也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暑假。 对啊， 因为你可能是七月才听或八月 对，我发现 有很多那个中秋节也愉快 不要再讲下去都国庆日就快乐了 那个万圣节还有圣诞节，跨年要开心哦！ 哇，许愿咯， 很快就要过新年了， 天哪！ 好了好了，我们就在这边打住吧。 好， 嗯，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晚安， 晚安，拜 拜。 拜 拜。